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纳粹分子进藏，他们在寻找什么？ 纳粹分子哈勒就觉得这简直妙不可言。 民主协商6年不改方针，中共中央一让再让，西藏反动上层为何仍发动武装叛乱？14世达赖叛逃真相到底是什么？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又给西藏带来了怎样脱胎换骨的巨变？西藏盛世新生马上播出。 沙姆巴拉，那世间超凡脱俗的仙境，你在哪里？沙姆巴拉，那宇宙洪荒的开启之门，你在哪里？恩斯特·塞菲尔又一次从梦中惊醒，在西藏待的时间不短了，他无数次的梦到即将踏进沙姆巴拉那个神奇之地，但每次就差那么一点点。 梦醒了，沙姆巴拉不见了，身边的景色再美也无法抚慰塞菲尔沮丧的心情。作为一个德国人，中国的成语黄粱一梦他不一定知道，但是那种马上就要吃到嘴哈喇子流一地可就是没吃着的失落，他一定非常了解。之前拍着胸脯夸下海口，如果一无所获的回去，可怎么向元首交代呢？等等，元首，历史上公开被称为元首的领导人可没几个，难道是？没错，就是希特勒。 塞菲尔怀揣着纳粹的密令， 他是党卫军派进西藏的探子。 这份密令实际上就是人事委任状，他由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亲自签发，确切来说他是一份升迁令，致党卫军2级突击队中队长恩斯特·塞菲尔博士，党卫军编号138803，被任命为党卫军1级突击队中队长。接下来的4个人也都有不同的任命，他们由塞菲尔率领组建成立了一支探险队。请注意，在接到这份委任状的时候，探险队已经在西京甘托克。所谓探险队这种鬼话，在西藏的近现代史上人们已经听得太多了，那些个打着探险队员旗号的西方人往往都是心怀鬼胎的间谍特务，而由希姆莱亲自指定的这个入藏小队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西藏当地听闻继而又苦苦寻找的沙姆巴拉。沙姆巴拉藏语中的极乐园，在传说中沙姆巴拉地球轴心是也，里面蕴含着玄妙无穷，谁占据了它，谁就拥有了主宰世界的能力。而它更加为人所知的称呼是香巴拉，也叫香格里拉。叫做香格里拉的地方 有几个，但所谓的地球轴心实在难找。1939年塞菲尔这支探险队无功而返，此事本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随着时间进入1942年，纳粹德国在战场上节节溃败，病急乱投医，沙姆巴拉这个概念又被搬出来了。 搬出来的这个人还是他，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看来，只要找到地球轴心，就可以操控时间，把德国调回到1939年，重新发动战争，称霸世界。 这种类似于时光机器的憧憬未免幼稚，但走投无路的希特勒还真信了。1943年，他再度同意希姆莱组建特工队去西藏搜寻沙姆巴拉。 这回特工队的头是这个人，海因里希·哈勒，死硬纳粹党徒，编号6307081。1943年，由哈勒带领的特工队混入西藏，继续苦苦寻觅沙姆巴拉，而这一混就是7年。西藏7年，没人能够阻止时间向前。7年间，希特勒和希姆莱毙命了，纳粹德国溃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二战结束，哈勒身为纳粹不敢再回欧洲，干脆就在西藏找了个工作，当英语老师。当这个人的英语老师14世达赖丹增加措。 而对于哈勒来说，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西藏地区的统治阶层，似乎给他自己的教育意义更大。早知道当时西藏的社会状况是这样的，早知道能够进入旧西藏的上层社会，还何苦费劲巴拉地找什么香巴拉。 旧西藏对于已经走投无路的纳粹分子来说，简直就是现实的香巴拉。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的西藏，并刊登在当年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几个农奴跪在地上等待受刑，而施行的工具就甩在他们的面前，皮鞭。 如果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可以清楚地看到农奴们眼中深深的恐惧。这样的皮鞭抽打一般100下起，无论男女老少，当街就抽，体质稍弱的非死即残。同时，在实行现场的周遭，还要有带枷锁的农奴接受教育。 棍棒、皮鞭、枷锁、镣铐，这些刑具，在旧西藏的任何一个农奴主庄园，乃至寺庙当中都是常备的。只要不合意，领主们可以随便对农奴用刑。而在此，我们必须要告诉你，这些刑罚还都算是轻的。由于太过残忍，在今天很多介绍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展览中，已经很少再出示断手、断脚、人皮、内脏这些食物了。砍手、剁脚、剥皮、剖心，甚至从屋顶上直接推下摔死，或者把人缝进牛皮抛入河中，这些都是旧西藏农奴主们采用过的刑罚手段。比如这个雕塑还原的是行刑的人在往一个农奴的眼窝里灌热油的场景。 为什么要灌热油呢？ 其实在此之前，对这位农奴实行的是挖眼的刑罚。行刑的人先将沉重的石帽戴在农奴头上，两边有人从太阳穴处用皮绳一拉，眼球就会脱落。之后，行刑者会用热油浇入农奴的眼窝，封住伤口，以免其流血过多死掉。因为死掉了，就没法干活了。以上这样的情节并非只是口头流传，而是曾任英国驻藏商务代表的大卫·麦克唐纳在《西藏写真》一书中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但在此要特别提醒您，麦克唐纳没有写到的是这些农奴为何会遭受如此的酷刑，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说来令人发指，其中一个实例是这样的：农奴主强奸农奴的老婆，被农奴撞见，则农奴需遭挖眼之刑罚，因为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冒犯了老爷。这还有天理吗？很不幸，在旧西藏由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中，就是这么定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独家为我们提供了铁证一般的史料。在旧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其中明确规定，人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旗，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规则如此制定，社会又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在这些法典中，所谓上等上级者，即包括高官、贵族、活佛这些三大领主代表，而占到旧西藏95%人口的广大农奴和奴隶，基本上都被纳入下等行列。极端反动、残酷、野蛮、落后，这些用来定义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词语，似乎哪个都不为过。但纳粹分子哈勒却觉得这简直妙不可言。忍受如此黑暗的剥削专制，但民众怎么会鲜有反抗呢？深究原因，就必须要看到概括在这个制度之上的那个前提：政教合一。 封建制君主在维护自己的统治时，总会标榜君权神授，而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笼罩下的旧西藏社会，以达赖为首的统治集团简直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了神。佛教本应宣扬众生平等、慈悲为怀，但看一看旧西藏的实际情况吧，人分三六九等，寺庙放高利贷，同时设立监狱，包皮抽筋，无所不为，种种真相揭示得很清楚。旧西藏的宗教上层和寺庙势力，根本就是把藏传佛教当作了奴役欺骗民众的工具，不断地向他们灌输今生受苦、来世托生人身的谎言，以保证自己高高在上，化身最大的农奴主。能够将劳苦大众洗脑至此，一切认命，生生阻碍住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这不就是纳粹眼中逆转了时间的香巴拉吗？ 旧西藏绝不是某些人口口声声所说的香格里拉。今天当我们从档案中看清了历史，恐怕对这句话会有更深刻的理解。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人权宣言， 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在这样代表着全人类诉求的呼声下，旧西藏的旧制度难道不应该被尽早铲除吗？但且慢，历史大势已是必然，可当时的一切仍需慎重稳健。2009年，阿佩阿旺晋美老人马上就要100岁了。在这一年的3月24日，这位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西藏风云变革的长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4000字的署名文章，牢记历史，把握未来。其中他这样写道：我出生在1910年，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十分了解。那个时候的西藏是一个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俗和贵族专政的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物质极其匮乏，就连简单的火柴都制造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进步思想很少进入到西藏内部，整个社会日趋衰败。那个时候，我和一些上层开明人士都认为，照这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阿佩老人出身于西藏望族之一，也有相当的佛学造诣。在成为阿佩才旦卓嘎的夫婿后，他正式继承了阿佩的名号，成为西藏声名卓著的大贵族。由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旧西藏的制度下，阿佩阿旺晋美老人都可以获取到极大的利益。那么他何以在百岁之际仍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想当年他和那些上层开明人士为什么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和自己代表的阶级断然决裂呢？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说法，旧西藏的旧制度不好，一不人心，二不财旺。根据2015年最新发布的《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介绍，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类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了中国和世界的进步潮流。直到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而随着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建立，以及在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地方机关的带领下，西藏各地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健康和文明、进步与秩序正逐渐在西藏确立，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改革要求。这些改革要求不仅来自于广大贫苦民众，同时也来自于西藏地方的进步上层。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建立之后，时事班禅大师和阿佩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士都主动提出，可以先以扎什伦布寺以及个人的家族庄园作为试点，推进改革。 甚至连14世达赖喇嘛在被推举为国家领导人之后，也曾表示愿意带领西藏与祖国一起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但事实的确如此吗？他真的愿意吗？ 叛乱扩大，康区告急，中共中央如何应对？局势复杂，印度之行，周恩来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展开了怎样的斗争？西藏盛世新生正在讲述。 枪声首先在青海、四川等省的 藏区响起。由于惧怕已经开展起来的民主改革，1956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其中理塘地区的农奴主纠集上千人响应，叛乱扩大，康区告急。这绝不只是单一地区的事故，包括十四世达赖的三哥洛桑三代、十四世达赖的副京师赤江活佛，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人都曾参与其中，他们与川青等地的反动头人串通一气，密谋在康区玩武的、拉萨搞文的同共产党斗。1956年7月，就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不久，叛乱扩大到昌都地区，各路叛乱武装沆瀣一气，自称四水六港，以黄河、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以及这四条江河流经的插瓦港、蹦布港、马泽港、木雅绕港、色莫港、泽贡港这六个地域为号，并煽动藏军六个团的营级以下军官发誓，要誓死保卫旧西藏固有的各种制度，保卫神圣的宗教，反对在西藏进行任何改革。武装叛乱迅速扩大，钱从哪儿来的？武器从哪儿来的？在此必须再请您注意，这绝不是单一地域、单一时间的事件，其背后远非几个叛乱团伙那么简单，而是隐藏着西方反共反华势力的插手。面对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毛泽东以非常负责的态度做出了如下指示：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我们也有缺点，协商不够，听意见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毛泽东指出的五个不够，引导出了另一份在新中国西藏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1956年9月4日，也就是在藏军六个团发誓反对改革的3天之后，中共中央向西藏工委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指示，简称九四指示。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份指示的原文，这其中写道：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做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这就是著名的6年不改，这是中共中央对之后西藏民主改革事项制定的总方针。该如何理解这一方针？指示中也讲得非常清楚，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指示发出后，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迅速响应贯彻，停止了有关改革的宣传准备工作，甚至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很多基层办事处。但所有这些让步竟仍满足不了西藏地方少数反动上层的胃口，这一小撮人就是要让赞成民主改革的多数人流血。他们心心念念神圣的美妙的农奴制度6年不改又如何？他们想要的是永远不改。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